喻鱼曰：福禄家有云，不会舒服被鬼神笑，此有秘传，只是不动念也。执笔书符，先把万缘放下，一尘不起，从此念头不动处，下一点谓之混沌开机，由此而一笔挥成，更无思虑，此符便灵。 符箓是道教的一种法术，类似佛门里的念咒。 不会书符， 就是不会画符， 被鬼神笑。 不会画符的人，画的符不灵，鬼神都笑话他。 此有秘传， 这符要怎样画才灵呢？秘诀是只是不动念也，就是不动念， 念头不动处，下一点谓之混沌开机，由此而一笔挥成，更无思虑，此符便灵。 画符的秘诀就在这里，你懂得秘诀也就会画符了。你要是懂得这个原则，念咒也是如此。有人念咒很灵，念大杯水很灵，有人念得不灵。秘诀在哪里呢？就是在这里，他念咒从头到尾没有一个杂念，这就灵了。 如果念咒当中有一个妄想，有一个杂念，这咒就不灵了。所以咒越长越难念，越不容易灵验。 楞严咒非常的灵，现在念楞严咒的人很少有灵验的，为什么呢？念楞严咒时不知道打了多少次妄想，一个妄想就不灵了，何况打很多妄想，当然不灵了。 而同样的道理，念经也是如此。 念一部无量寿经，如果没有一个妄想，那真是了不得，必定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感应道交。 所以我们读经要以清净心、平等心、真诚心、恭敬心去念，就有感应了。 一面念一面打妄想是不可能有感应的。由此可知，咒越短越好念，越短我们摄心比较容易，而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更短了。如果嫌这个还长，莲池大师告诉我们念阿弥陀佛四个字， 而念这四个字没有一个妄念，这四个字就灵验了。就好像我们这里打电报给阿弥陀佛，电报打去那里就收到了， 如果加一个妄念，他就收不到，没有感应。这段开示的道理很重要。 凡齐天立命，都要从无思无虑处感格。 祈是祈祷，或者是向佛菩萨祈祷，或者是向天地鬼神祈祷， 都要从无思无虑处感格。 感格就是感应灵感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开示。要从无思无虑处，使心地真正清净，没有一个妄念，就是真诚心、清净心、恭敬心。 而我们祈求佛菩萨一定要如此用心，至诚恭敬地去祷告，才有感应。 原理就是如此，怎么会没有感应呢？我们中国人祭祀祖先，在祖先神位前祷告，也是这个原理。心不清不清净，祷告是没有用处的。 所以古代祭祀乃是大典，主祭者要沐浴斋戒三天， 在这三天当中修清净心，自己关在一个小房子里，一切万缘放下。我们佛家讲观想，祭神如神在，到祭祀的时候确实他的祖先神灵来了。所以要知道寺院里供奉的佛菩萨，佛菩萨在不在呢？不一定在，不是说佛菩萨形象供着就在。如果这个寺院里面四众同修，心地真诚清净，佛菩萨就在。 而如果心地是不清净，则往往会有一些妖魔鬼怪冒充佛菩萨来作祟了。 这件事楞严经上讲得很清楚， 所以寺院里不一定是真有佛菩萨的。 孟子论立命之学，而曰咬兽不二，夫咬与兽至二者也，当其不动念时，孰为咬，孰为兽。 这是孟子所说的，咬是短命，兽是长寿，这是迥然不同的两件事情。为什么说是不二呢？我们起了妄念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这是二。如果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就是不二了。 当其不动念时，孰为咬，孰为兽？ 可见得是从无思无虑处才能看到不二。咬与兽不二，这是举一个例子，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是不二的。佛法中所谓 入不二法门， 不二法门是维摩诘经上讲的， 而不二法门也就是净宗所讲的一心不乱，也是华严经所讲的一真法界。 这是诸佛如来果地上的境界。这里孟子也说到不二法门，可见的都是地上菩萨的境界。 细分之，封欠不二，然后可立贫富之命。 这里讲到安身立命，心安住的所在叫做立，而富贵安于富贵，贫贱安于贫贱，社会就安定了，天下就太平了，在生命之中，生活里面都能够得到乐趣。乐趣是什么呢？就是没有妄想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烦恼。 而乞丐可以说是贫贱到了极处，乞丐他要是真正能够知命，他也是很自在、很幸福、很快乐的呀。 民国初年有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在江苏，当时有一个乞丐，白天出来讨饭，晚上呢就在破庙里面睡觉，生活过得很自在、很快乐。以后他的儿子做生意发了财，在地方上很有声望、很有地位，他父亲还在外面讨饭。人家就骂他， 你这个做儿子的真不孝，有这么大的财富，怎么可以让你的父亲在外面讨饭呢？ 儿子听了也很难受，就派了很多人到处去找，把父亲找回来了，在家里供养。他父亲在家里住了一个多月，又偷偷的跑出去讨饭。人家就问他， 你在家里享福不好吗？ 他就说， 哎呀，不自在呀、啊！我白天游山玩水，晚上到处为家，生活的多么自在，快乐无比。在家里受人供养，简直是受罪呀、啊！ 他能够在贫贱上立命，真正放得下，真正自在呀、啊。 所以，对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一点都不动心。心地就真正的清净安乐了。 他看这个社会就像看戏一样，社会上的人天天在追逐名闻利养，社会大众在演戏，而他却在一旁看戏。这个人确实不是普通人，这真正是智慧立命的好样子。人生在世，追求幸福美满的人生，然而幸福美满不是财富，也不是地位， 所以要知命，要能够顺应恒顺众生随喜功德，这才能真正的幸福美满。 穷通不二，然后可立贵贱之命。 贵是富贵，能够安于富贵；贱是贫贱，能够安于贫贱。贫富是从财富上说的，多财是富，少财为贫。 而贵贱是从社会地位上说的，贵是地位高的，贱则是地位低的。 咬兽不二，然后可立生死之命，人生世间 为死生为重，曰咬兽，则一切顺逆皆该之矣。 生死自在就把所有的顺逆境界都包括了，无论是处在顺境或者是处在逆境，无不自在。这正是所谓头头是道，左右逢源，得大自在，这是真正的人生啊。 而真正真实的幸福，没有大学问，没有真实的功夫，是做不到的。 由此可知，唯有觉者才能安身立命，迷的人没有法子，天天在胡作妄为，越陷越深。所以佛常常在经上说之为 可怜悯者， 真正是可怜啊。 至修身以四之，乃积德齐天之事。 四是等待，修身等待我们的命运改变改造。改造命运并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做得到的，是要有时间的累积，要勇猛精进， 并且与自己的勤劳、懒惰、迷惑、觉悟有很大的关系。 一定要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还要勇猛精进，再假以时间，则一定能够得到效果。 曰修，则身有过恶，皆当治而去之。 修就是修正，行就是行为、思想、见解、造作，这些都属于行为。 而说了身，就包括心跟包括语了。 身与意三业，有过失、有恶意、有恶行，就应当都要把它改正过来。治就是对治，要用方法来对治。 曰四，则一毫既愚，一毫将盈，皆当斩绝之矣。 既愚是非分的希望善报、善果早一点来，这个心是妄心，这一念是障碍。古人说， 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。 你只要勤于耕耘，它自然就有收获，何必要天天去求呢？这是把实修的方法教给我们，什么都不要求，只管断恶修善，到最后什么都得到了。不必求，样样都得到了。 而有求反而得到的有限，因为求一件就得一件，多可惜呀。 若不求就样样都得到了，为什么说不求样样都得到呢？因为你不求，样样都是性德显露，与性德相应，所以样样都得到。 而如果有所求，则修德就不与性德相应了，因此所得到的就有限了。 实在讲，了凡居士他所得到的是修德，还不是性德， 因为他还是有所求，先求功名，然后再求儿女。 他有求，求一样就得到一样。如果他一切希求的念头都没有，唯一修身积德，那么他就样样都圆满了。他没有求寿命，寿命也会延长。他的寿命只有53岁，以后活到了74岁。寄予是非分的希望，要把这一念非分希望的心除掉。 而将盈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攀缘，把攀缘的心也要去掉。 皆当斩绝之矣， 就是把它断除，没有丝毫非分的希望。如理的希望就是我们的生活能过得很安稳，三餐吃得饱，睡得好，穿得暖，这就够了。衣食不缺，生活安稳，小房子住得很舒服，费用少，生活容易。 而一般人要求奢侈豪华，讲求派头，不知道要付出多少的辛劳，这是得不偿失啊。 自己纵然有能力有福报，应当给大家共享，那你的福报就是积德，积百世之德，你的子子孙孙都享受不尽。 所以有余福一定要给大众去享受， 这才是真正聪明有智慧的人。 所以一定要有耐心，何必求福报提前的到来呢？ 到此地位，直造先天之境，即此便是实学。 实学是真实的学问，直造先天之境就是佛法讲的返本还原， 也就是说自性流露，不是凡夫的境界了。 这里面有真乐，法喜充满，真正是离苦得乐，这是觉悟的人所求的。 汝未能无心，但能持准提咒无计无数，不令间断，持得纯熟，于持中不持，于不持中持，道得念头不动，则灵验矣。 这是教他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的修行方法，这叫圆修圆证。华严经上讲的 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一修一切修， 秘诀还是 无计无数，不令间断， 这就是常讲的不间断不夹杂，这个功夫很重要。要不要计数呢？云谷禅师传给他不必计数，只要求不间断。古德有很多要求我们从计数下手，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懈怠懒惰， 所以要每一天老老实实的定一个数字，一天念一万声，一定要念满一万，来对治懈怠懒惰的毛病。 不计数有时候就忘掉了，像了凡居士这样的人非常老实认真，教这种人可以不必计数，计数反而是夹杂，他真正的学，真正的做，真正的精进，所以就教给他不间断不夹杂。 而法门平等，无二无别，关键就是要一门深入啊。 古人从读经下手的非常普遍，不管是念经还是念咒持名，都要以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恭敬心一直念下去，这样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受用。 汝未能无心，但能持准提咒无计无数，不令间断。 无心两个字很重要，这两个字是关键的所在。无心就是没有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袁了凡居士虽然和云谷禅师两个人在禅堂里三天三夜不起一个妄念，他还没有到无心的程度，他只是有一点信心把烦恼扶住，不是定功。 因为他相信一切都是命运，相信因果报应， 所以云谷禅师教他更进一步，要修定。持准提咒是修定，妄想执着没有了，真性就显露出来了。佛在大圣经上常说的 法尔自然， 就是净宗所讲的一心不乱，这是佛门里面修正的目标， 也就是圆满真实的功夫。 功夫到了，于持中不持，于不持中持，就是我们常讲的 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 念一句佛号如此，念经也是如此。我们念无量寿经，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念经一样达到功夫成片，一心不乱。 可见得方法手段不相同，原则原理目标则完全是相同的。 到念头不动的时候，感应自然就现前了。所以做功夫大致上可分为三个等级， 而上乘的功夫就是理一心不乱，中等的功夫就是事一心不乱，下等的功夫就是功夫成片。 修学一定要从功夫成片开始，再提升到事一心不乱，最后晋级到理一心不乱。 所以我们的功夫达到第一个阶段的时候，不可以终止，不要满足， 一满足，功夫就不能提升了。 功夫成片的上乘已经有生死自在的可能，想要哪一天走就在哪一天走，想要什么时候走，阿弥陀佛就什么时候来接引你。虽然到了这个境界生死自在，最好还是在世间多住几天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经上讲，娑婆世界修行一天等于西方世界修一百年，所以有了功夫以后仍要住在这个世界磨练磨练。 第二个更大的意义则是多劝几个人往生，我们自己去了很好，若是能带一批人去那不是更好吗？ 所以有了功夫就不妨把目标着重在帮助别人，在化他上面， 自行化他，功德是圆满的，这样才能够报答佛菩萨的深恩大德，帮助佛接引众生，有求必定有得，也就是灵验。 于初号学海，是日改号了凡。 古人跟我们现在不一样，有名有字有号，名是父母取的，决定不能改变，要是把自己的名字改掉了，这是大不孝。 因为父母给你取的名就是父母对你一生的期望，你把名字改掉，对于父母的希望忽略了，这是真正的不孝啊。 古时候名字之外再用号，用号的在社会上则是比较有身份有地位了，古人成年之后没有人再称他的名了，这是对他的尊敬。 而男子20岁行官礼，在没有行官礼之前大众皆可以称他的名，行了官礼之后表示他已经成年了，如果称他的名就是对他不尊敬。 那么要怎么称呼呢？就是在行冠礼的时候，他的同辈、兄弟、同学、朋友送给他一个字，从此以后称他的字，不称他的名，一生都是如此。纵然将来做官，朝廷上皇帝也称他的字，不称他的名。 若是称名，一定是他犯法有罪了，他要被判刑罚罪了。 而这些称呼上的常识是不可以不知道的，若是对他更恭敬，则字也不称了，称他的号，或者是他出生的地名，表示这个地方出了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大人物。 而称地名是最恭敬最尊敬的，譬如清朝的李鸿章，当时很受大众的尊敬，他的名字号都不称，称他做李合肥，他是合肥人。 佛门里也是如此，到达最尊敬的时候，名字号都不称了，往往称寺庙或地名，像我们称智者大师为天台大师，他居住在天台山，慈恩法师是慈恩寺的窥基大师。那么了凡学海都是了凡先生他的号，这是很尊敬的称呼。他的名终其一生只有两个人称他，一个是父母，父母一生称你的名不称你的字，你的祖父母伯叔都要称字，这是对你尊重客气。除了父母之外，另外一个就是老师称名， 所以对老师父母是一样的尊敬，父母之恩和老师之恩是同等的。 只有父母老师可以称名，皇帝都不称名。 但是对于长辈自己则要称名以表示恭敬， 对于平辈可以称字，这些称谓我们要晓得，不能搞错。佛门里面有内号外号，内号就是法名，外号是字，仍然还称名称字。 盖悟立命之说，而不欲落凡夫窠臼也。从此而后，终日精进，便觉与前不同。 前日只是悠悠放任，到此自有战惊惕厉景象，在暗室屋漏中，常恐得罪天地鬼神，遇人憎我回我，自能恬然容受。 这一段是说他改过自新的决心和行持。首先，他把别号改了，以前他的别号叫学海，从这以后就改成了凡。了是明了，凡是凡俗。现在对于世俗之间的事情，他都明了了， 也就是觉悟的意思，真正晓得命运是自己可以改造的。 道理方法他都懂得了，从此以后不会再走宿命论这条道路了。 因为命不是一定的。 决心改过之后，气象就不相同了， 也就是日常生活的感触不一样了。 他说从此终日能够提高警觉，精精是警觉的状态，不像从前迷惑颠倒，以前是 悠悠放任。 悠悠放任是很随便的意思，就是过一天算一天，日子怎么过的呢都不晓得，没有理想，没有方向，也就是俗话讲的 醉生梦死。 这样决定被命运拘束，不能创造自己光明的前途。改过之后， 到此自有战惊惕厉景象。 拿现在的话讲，改过自新以后的意识形态不一样了， 也就是说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转变过来了。 从前的看法是一切命中注定的，还有什么转变的呢？没有法子了。现在晓得命运是可以自己改造的，这个观念转变过来了，比以前显示得更积极、更发奋、更乐观。 在暗室屋漏中，常恐得罪天地鬼神， 这一句非常重要。一般人所以不能够改过自新，就是不晓得这个事实。为什么无量寿经念多了，真正体会到这种情形会比袁了凡居士还要来得谨慎呢？ 因为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数绝对没法子计算，就是集合全世界的电脑来计算也算不出来。 而他们每一个人的神通道力都像阿弥陀佛一样，天眼洞视，天耳彻听，他心片知，我们一举一动，甚至心里面起个念头，他们都知道。不要说做坏事，就是起个恶念，阿弥陀佛、观音、世智、西方世界的大众们，没有一个不知道的，能瞒得过谁呢？ 这是讲独居没有伴侣，人的眼睛所看不到的地方，了凡先生他也是规规矩矩、谨谨慎慎，不敢起一个恶念，这才真正做到了克己的功夫。